但是也有人说，精致是刚刚恋爱的时候的热恋期，要保持精致的话，只能够经常换男朋友了。也有人说，时间一久的话，就和两个人一起坠向堕落的深渊了。你是哪一种呢？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，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行事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诺言背叛诺言，脑子背叛苍言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怨，任爱情麻木不清的脸。永远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，再不让我又对 下来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，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，而且嗓音并不是很有侵略性的那一种，跟他本人一样的平和。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感性的人，总是尽可能地透过身边的人去把他想要照顾别人的心转达出去，对音乐也蛮执着的，而且肯努力。 燃烧不尽，我的爱永不会熄灭，燃烧不尽。 来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的一名老师针对学生迟到用了一个大招，迟到十分钟内发朋友圈说明原因，在不表明求赞的情况下，点赞超过80就可以得到迟到券，免于责罚。本来想说要是上班迟到也能这样该多好，仔细一想，现在朋友圈里面微商卖东西的消息那么多，不求点赞的话，凑够80个赞的确还是有点困难的。除非说自己结婚生孩子或者是很有成就的事情，可能赞才会多一点。 我大概未算可懂保护别人，在无名无份以致我们拖拉至今，令你未放心，全程做我一世情人，仿佛还未够相衬。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，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，但我爱你这么久，亦没信心走出教堂，没理由。为何未够好，请听我预告，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，我给你的都会做到，并未求什么，唯一只愿想你安好。谁能及我好，我也想知道，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，总可当跟以前共老，任地好天高，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，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。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，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，凭我爱你这么久，亦没信心走出教堂，没理由。为何未够好，请听我预告，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，我给你的都会做到，并未求什么，唯一只愿想你安好。为何未结婚，我也想知道，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，总可当跟以前共老，任地厚天高，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，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。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，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，我答应最早来到。 阿萨蔡卓妍虽然经历过和郑中基离婚跟陈伟霆分手，但是阿萨现在还是蛮幸福的。她在参加节目当中说到自己的恋爱秘籍，说自己跟男朋友告别的时候呢，都会抱一抱亲一亲，说和恋人每次拥抱都会整整抱足20秒，因为这样才能够释放彼此的爱意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呢？ 想爱他，但是眼睛

当你看见。 崔健在1986年5月9号的时候，于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《一无所有》，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。 我曾经问过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哦哦，何时跟我走？